锵锵三人行，光美，今天的话题照徐老师的话讲，是为你定身良作的。 怎么说的？把我定在十字架上吗？ 因为我今天穿着衣服是你们俩的综合，红与黑， 对， 是吧？活在这个世界上要穿衣服，对吧？穿衣服是必须的， 是。 可是 亚当夏娃也得穿衣服，人家也拿树叶也遮一下呀。 遮的那个地方比较引人注意。我跟你说，这个我们可以先学一个英文啊 ，luxury 怎么读啊 ？luxury 什么意思啊？ 奢侈， 奢侈品。在所有的英文词典里头，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吧？都是统一的，叫 不叫奢侈，叫奢华。 奢华。 但是所有的这个汉英词典里的解释都是什么呢？可拥有，但非必须。嗯。可是。 在汉字里边是奢，是大，下面一个者。 大的家伙。 大的东西。 大的东西。 奢侈词是单人边一个多。 人。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这是太多的东西。 多余的东西。可是呢，这么个多余的东西。这么个可拥有但非必须的东西，却成了中国女人的必需品。这是 你在讨伐我的 背后的愤恨，你要好好的理解。哎呀， 我是非常爱女人的，但是我最讨厌的也不叫讨厌吧，我就说 想想情人节近了，心里就开始发愁。 最近我老听他们女的在那儿聊聊这个什么一条钻石项链1000万。好家伙，我发现他们一说呀，这个眼睛就贼亮， 闹出大新闻，跟明星有关是吧？ 我怎么一听这个，我就觉得确实是烦呢、啊。当然，他们女的也是说你当然烦了，你买不起嘛。但是我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女人，哎，我能理解1000万你买套房子，或者你给他要1000万的钱，这我都支持啊。但是说你把1000万吊脖子上，你过的什么瘾呢？你或者说1000万。哎，1000万可以买艺术品了，对吗？什么这个什么了？古画，对不对？ 你让人家回答，1000万掉脖子上过什么瘾？ 你今天到底想要讨伐那个珠宝，还是讨伐女人？ 不是 珠宝和女人，要讨伐一下。 就是女人对珠宝的这个情结跟情感，对不对？我先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不要讲那个珠宝多少钱好了，我们先讲那个珠宝背后的意义。你知道珠宝呢，它是被有一个印记在上面的。珠宝对女人呢是有特殊意义的。 你先别说特殊意义，光美，我给你先做一个心理测试啊。心理测试，这咱有心理测试，请。 你根本就是想我来讨伐我，你根本就不是你连给我讲话机会都不给。 不是，你是代言人嘛？哎，你先说你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这 你身上没什么东西，我看这块表是奢侈品吧？肯定 是。 哎呦，我的天哪！我问问你啊，A 因为女人更感性。这是于丹说的，说女人感性的时候远远多于理性，所以生活中脱离不了时尚品牌。二，因为女人更需要归属感。三，因为女人更知道奖励自己。四，因为女人更虚荣。五，因为女人更懂享受。你觉得你选哪一种？ 不，这条链条还是回到他讲的珠宝的意义。 其实我刚才如果你让我把话讲完，其实我也就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感性，第二归属感。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跟你讲这个印记的问题， 干嘛？你被谁打上印记了？最近 你记得那个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存。所以你知道珠宝的意义不在于它的价值上面，就是说当我身为一个女人，我再有钱再有钱，对我而言哦，我绝对不会自己去买珠宝。珠宝一定是要男人送的，并不是我买得起跟买不起的问题，那个是一个男人加诸在我身上的爱意，所以这是一种归属感。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爱意 我告诉你 不能通过一张那个卡片 可以 写了情话来表达呢， 绝对是可以的。但是你卡片可以天天写，你卡片可以天天写，一年365天，你一天写一张。 1000万的项链你是天天买不起的。 对，而且那个重点是什么？所以还有二位在座，二位你们今天两个跳出来说我们一人送你一个500万的那个钻石那个项链，我告诉你我不会收，我还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收，我除非跟这个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情感的联系， 我才会愿意去收这样子的一个礼物。 送都送不出去。 那当然呀、啊。 哎呦，不相信。 那万一后来这个男的不好了， 嗯， 不好了，那个这根1000万的链条怎么办？怎么处理？ 所以了，我们之前 你会不会还给他？ 对，你听我说，去，因为没有人送我，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去年， 假定， 我觉得应该要，我觉得应该要还。但是如果那个男人是个男人的话，就不会收回去了。 嗯。 哦， 因为你知道爱是付出去的爱，你是收不回来的。 付出去的珠宝是拿得回去的。不是，我也同意，就是这个送了再拿回来有失风度，对吧？ 是。 但是呢，我说的是，哎，咱这么说吧，你知道这个跟这个国家的国际的情况也有关系。人家这个最近他们开会了嘛，就是说2009年啊。经济全球经济如此恶劣的时候，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这个市场不降反升，比前一年提高了将近12%。你知道已经是96亿美元，全世界1/4的奢侈品全给中国富豪买走了。然后在未来5年，中国现在已经指日可待了，就是会超过美国，现在已然超过日本了嘛，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会达到146亿美元这么大的市场。你说 我怎么觉得这个数据我要画上很大的问号。就是说奢侈品的定义是什么？奢侈品的定义是什么？我告诉你， 我买不起的 东西。你能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很多东西你会忽然之间就买不起很多。我告诉你哦，在这边有一个很可怜的现象，很多在欧美可能所谓的超市那种 supermarket 那种等级的东西，来了内地之后被稍微包装标榜广告一下之后，就大家就趋之若鹜，以为那就叫奢侈品。奢侈品还有分为高端奢侈品跟中端低端的，甚至有一些可能根本称不上所谓的奢侈品，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个标准在的。 而且你知道这个奢侈品背后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的气氛的。我觉得就是说啊，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叫做奢侈崇拜症，他呀，这个外国人写的，他把这个对一个国家对奢侈品的接受啊，分成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用的词儿很奇怪，叫镇压，好像是初次接触，是不是被镇住了？镇压。第二个呢，叫金钱之始。第三个叫炫耀。 第二个叫什么？金钱什么？ 金钱的开始。 啊，金钱之始。 第三个呢，就叫炫耀。第四个呢，叫适应。第五个就最高阶段叫生活方式。现在日本被认为已经到了生活方式这种第5阶段，而中国呢被人划归第三阶段，就是炫耀。但是炫耀 猜也猜得出来， 但是炫耀就炫耀成什么了？炫耀的跟卖白菜的似的。因为为什么我说这奢侈品背后有点气氛呢？你比方说啊，他们有一个人，他跟你很多朋友啊都是血拼族， 血拼， 你知道吗？血拼族布满欧洲，很多我认识的女孩子是吧，恨得我牙根痒痒，整天5-6万块钱一个包，那还算便宜的。这有其中有一个人去年春节血拼上欧洲，他说通向伦敦的火车上都是中国游客，这个卖那个昂贵品牌的那条街啊，叫什么牛津街，叫什么， 对对， 跟唐人街一样。而且我说呀，他失去了某种气氛。因为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到一个什么什么 Prada 还是哪一个店里，他明显发现呢，这个经理啊，有点这个表情不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理忙忙叨叨的，一下就捧出12双鞋，虽然捧一双卖一双，但是你明白这个里面很敏感的东西吗？就像咱们过去说的英国仆人一样，他过去啊，他在这种名牌店卖东西，他是有个气氛的。他也不是像买白菜这么个气氛， 有个仪式， 有个仪式感的。现在突然中国游客挤满了店，他这个跟个什么一样，他你让他自个儿都觉得有点没劲。我给你看两张照片，最近天津说是开这个 LV 的这个店嘛，分店嘛，你瞧瞧我们天津人民，你瞧瞧， 哇， 这像是卖 LV 的店吗？欧洲人看了就会很吃惊。你再看下一张，这家伙。人人要啊，你说 这个景象在广东道现在天天看见，香港的广东道你知道，海港城外面， 没错没错， 广东道现在基本上呢像一个菜场一样，它门口有几个地方排队的，4个地方排队的，你猜哪四个？4个地方排队的，就在广东道上排十几20个人的队， 要进那个店门口要排队的，游客排队，哪四个店你猜猜看？那刚才这个是一个 LV 啊，脸咖啡， 脸咖啡不排队 啊，都不算品牌的啊，什么呀？这 Prada 吗？啊 ，Prada， Prada， 古奇， 哎，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啊？ 还有第四个， 爱马仕 ，No， 爱马仕他们还不知道 吗？不是吧？ 不是， 没有 Chanel 、 四个，他排队了以后呢，进去以后呢，以前呢说是普通话多，来到香港呢，这个香港人的心里很复杂，就是说其实有点不大开心，就是碰到那个有他现在不是普通话多，他现在方言多，比方宁波话，当都豪中夺气豪中，那边是东北话，那我都要了，你还有多的吗？这个一排我全要了，就是那你这样一来呢，香港的店员就像你刚才讲的。他呢一方面很开心，因为你想商业很成功嘛，你这样的话，这个你知道香港现在以商业立本嘛，游客多赚钱，这 对， 可是他心里呢其实不高兴，尤其是本地的中产阶级的，现在他们就不去，他们躲到别的，比方元芳啊什么地方去，海港城他们就完全不去，那种逆反的心理已经转化到反高铁的游行里去，这个本身背后的就是追赶世界水平，这个虚荣，这个这一种动机是可以理解，但是原因其实他们说，我问过一个在内地开，我知道天津这个是很成功的，我问过一个，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店开在内地是没有人的嘛，我说你们开的店不赔本吗？他们不是，他说是洗脑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第一阶段镇压。就是说他在内地的时候，他用这么高的价钱，使很多人进去以后被洗脑了。打个比方说，你看到这个包，你在内地看惯了它是10000块，等到了香港一看7000块，那还不强啊？ 这个 就是前面镇压镇出 来的。我听那个香港一个房地产中介就给我描述，就说大陆豪客从那个红磡火车站下来，提着个行李箱就看房子嘛，说啊看一高楼大厦，那个顶层上去，好就这人上去看，行多少钱？他这打开行李箱全是现钞，我的天！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是这样的，我愿意把钱花在女人身上，我觉得这个，你像我有的男人，他比如说愿意收藏古董，他把钱花在这儿，我觉得我挣的钱可以花在女人身上，没问题，要不咱干什么呢，对吧？但是我不太能理解的就是，我反正个人，我个人偏见啊，我凡是见着这种什么砸多少钻石项链1000万2000，这个我怎么觉得有点烦这种女人呢？ 所以为什么我可以一直坐在这儿吗？你看我 没事，你这儿我也注意到了。不是我徐，但是徐老师跟我批评我，他说你啊，这叫不懂女人，说你不懂珠宝，你不懂女人为什么喜欢珠宝，那你就不了解女人。 你不知道女人为什么喜欢珠宝，你就不了解男人为什么喜欢女人。 是啦，对，赞成。 不，我那你跟女人那个快感，它是那个荷尔蒙，那你就 happy 啊。 那你要看到什么样的女人，你才会这个荷尔蒙，这个肾上腺素才会上升呢？我相信你也要看到 bling bling 的女生，对不对？你不会看到 bling bling， 就是看到会让你眼前，你什么样的女人会让你眼前一亮？那样的女人， 浑身的肉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那样的女人的作用其实就是跟珠宝对女人的作用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这玩意儿是女人的春药。女人一看见这个珠宝啊，一下子肾上腺素膨，或者是什么素，雌性激素什么的，就旺盛。 珠宝它是实质上它是一个财富，但它形式上它又是感情。这个对女人来说呢，这是最好的两个东西的混合，就是财富以感情的形式出现。 你说你爱我，你到底有多爱我？ 哦，那难道给你买几条链子就说明有多爱你吗？ 我告诉你，你如果不爱我的话，你肯定不会买任何东西给我。但是 谁说的？哦， 啊， 不，我甚至可以买房子，我买房子给你。 哎，文涛， 你同样1000万，我买房子给你。 你这个老土的地主逻辑，女人呐、啊，很早就知道你买1000万的项链， 那后面没有3000-5000万的房子，你能买1000万项链吗？你这就打梭哈，你知道吧？你第一个3张牌要能出3个 ace， 你后面一定要4个有同花绳子才能出的。 我明白了，这个 你明白了吧？你直接求房子，那太老土了。 人类学家就一个现象发生研究，就是说男女晚上上床之前，往往必须先有吃饭。为什么男人要请女人吃饭？人类学家的研究啊，这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表明在你像在原始人的那个状况下，有了上顿没下顿，是吧？一个男人请你吃饭，就表示他不仅能请你吃这一顿饭，你知道吗？他可以作为你的饭票，这是一种象征。所以为什么女人当时说，哎呀，你连个饭也不请我吃？他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遗传里的东西。 按人类学的道理来说呢，项链其实是拴那个是一个锁链，就是它是把人锁住的。那女人呢，就希望这个锁链价值要高，铜的不行，要金的不行，要白金，要钻。 要不然你怎么能锁得住老娘呢？啊，锁得住老娘放荡的心呢？ 你铜的呢，你就使蛮力气去刷住人，那多老土呢？你一轻了以后呢，那就轻轻的遥控。 不是，光美，咱们能不能纯真一点？就是说，你看人家阿凡达，那个纯真的那个爱情，也许咱们俩一块儿树上摘一片花，哎呀，这是我送给你的，这不是爱情吗？为什么非要那个什么链子呢？狗链吗？这 阿凡达里边还有那尾巴通的，那、 就是啊、 那 USB 那个心灵相通呀。 USB 通什么意思？就您有多少财产，我这儿就均分了。 为什么我觉得话题我一点都插不上口的感觉？ 你讲一讲，就我们的愤懑之情啊，需要你来给说回应一下。 主要是被那个1000万搞晕了。 我告诉你，对，这里面绝对有女人的这个虚荣心，就像徐老师刚才讲的，你绝对不会在一个廉租房里面，你就算在一个廉租房里面，你戴上那个1000万的项链，你跟谁炫耀啊？所以那个已经是 above 很多东西之上了，那个是已完全 是塔的上面，你当然也有塔的下面。 你知道，我在那个三联那个杂志上，我看一个作家石康，这石康大概也是文人受刺激了，你知道吗？说凭什么我们拿钱那么少，所以他发誓要挣1000万嘛。那么他就说他的一个朋友 1000万才够买根链， 哎呦，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高，还真是，我跟你讲，这就太可怜了。我跟那些老板们在一块儿 自宫吧， 我说我这辈子要能有1000万，我就怎么着？那个老板你要看着我就说，那我商量就说不是说，哎呀，文涛。你们挣钱挣这么少啊？你这么说的我没法跟人聊。 就是， 然后就是，我就说 这个 石康就讲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讲，显然是有经验的朋友，就说这个美女，一个男人必能得到一个美女，只要你给他送贵的东西，他不要你就送，一直送下去，一直送下去，无一例外的，因为美女会琢磨着他送啊，同样他能这么一，他有这样的支付能力。最后呢，美女不但收了你的礼，连你的人都收了。给我讲这个泡妞哲理，你说 这需要很大的这个底盘。 我知道男人女人的心理啊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吧？女人大概不是这么想的，可是。咱们从外观的客观现实上， 我觉得你不可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你这一竿子呢打翻一船男人也打翻一船女人。我想大家很多人应该明耳人都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了，但是就是说因为那个人有那样的财力，他可以送出1000万的一条项链，那个女人也有那样子的地方， 女人可以挂1000万的， 她有足够的光环去挂1条1000万。我告诉你，我颈子上挂1条1000万的项链出去，没有人相信，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你只能挂个干活的话筒。 所以我就说，你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今天如果我身边的那个男人，他如果有100亿的那个身家，那我会 1000万， 那我就觉得。我不会有什么感觉的，但这个人如果只有100万身家，他去借钱买1条1000万的项链，我会觉得他疯了。但是如果 你也不会感动， 我不会感动。但他如果他有100万身家，他买一条10万块钱的项链给我，我可能已经会很感动了。我觉得哇塞，你竟然愿意从你的这个财产里面的某个比例拿出这样子的比例来买一条，其实 你带着很同情怜悯的心情说你才100万， 不，我会感动的，我会感动的。 而且我现在发现啊，这个小女孩啊。中国这个，你像他们说这个买名牌在中国不光是什么，你说奢侈品，大学生说现在好多大学门口你看都是那个摆摊卖名牌的， 那假名牌， 对 A 货，但是说明这个女大学生她也要这个名牌，50块钱一个，但是她都追求要带一个这个，而且 真实货。我听我那个哥们儿讲了，就说你现在你比如说过圣诞节或者什么什么情人节，你送给这哪怕是这八零后的哪怕是大学生这个小女孩，这个眼睛啊，你送一个东西，他你看他那个表情，哎呀真好啊，好动人呐、啊。你明白吗？他知道那是不是名牌，甚至他知道那玩意儿多少钱，你把那个价钱标签撕了他都知道是多少钱。 什么情况下 那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有很多很有钱的女人也买 A 货，她一部分很值钱的真货，但另外呢也弄一些 A 货，因为她有足够的自信，她说我不是买不起，所以她没有这个自卑感，然后她可以翻翻花样，对不对？你刚才讲的女的大学生如果看到东西她表情会这样的话，她大概 A 是发现 A 货了， B 是她发现你用了二手货了，不是二手货，就是第二流的名牌了。 嗯。 这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跟中国的你想消费品说变成世界第二位很合理啊，跟 GDP 一样啊，中国现在第二大经济体啊，中国刚刚超过日本啊，这整体的国力跟那个奢侈品你看是相配的。 这个 是相配的，你知道吧？ 不是广美，真是你说他送给你这个很贵的我就不明白过的哪门的瘾呢？是很开哎，你比如说你要说做爱快乐这事儿我知道，对吗？可是我不是 做、 这个、 做爱也有分技巧的高低，对不对？ 是啊。 所以送礼一样的，就是所以 你送房 呢？你这个他女人是怎么过瘾呢？他怎么 happy 呢？ 你是说哪一方面是送礼还是？ 你比如说我带块名表，讲实在话我就高兴五分钟了、以后天天带着就跟没带一样了嘛。那你这个天天掉这个天天都乐呵吗？ 其实就如果我收了一个这样子的礼话，我根本不可能天天戴，我可能三年都戴不到一次，我放在保险柜里面，但是那个心理上的满足是不一样的。 但还有 我有东西。 对， 不还有 会就像你买那么多房子，你每个房子你都住得到吗？你住不到呀。 哦， 是吧？但是你有房子你就觉得特安全。 看来女人也好囤积啊。 那当然了、 囤积啊， 不还会引来很多其他女人的羡慕，这是非常 好的。